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要跟大家聊两部前不久上映的电影，不过其中一部呢，并不是新片，而是老片重映。由张艺谋执导，莫言编剧，顾长卫摄影，巩俐、姜文主演的经典电影《红高粱》，在时隔31年后再次登上大荧幕。1988年，电影《红高粱》曾经拿下了第38届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也成为了第一部在国际 A 级影展上获得大奖的华语电影。最近张艺谋的最新作品《影》也还在上映当中。《红高粱》和《影》，一个是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一个是他最新的一部导演作品。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借着这两部影片来聊聊张艺谋的电影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说起来，在最近几年，几乎每年都会有那么一两部老电影进行重新上映，有的是原汁原味的重映，有的是导演重新剪辑的版本，还有的是进行了数码修复，想要用更好的画面质量来再次吸引观众。不过对于大部分的重映片来说，他们的票房成绩并不是太理想，毕竟这些早年间的作品，观众们可能早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已经看过好多遍了。那作为影片的出品方，为什么还要费力进行重映呢？恐怕他们追求的就是这件东西，情怀。说到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那绝对是一部充满了情怀的作品。我们都知道，张艺谋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电影创作生涯是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开始的。1984年，张艺谋在张君钊导演的影片《一个和八个》当中担任摄影师，同一年又担任了陈凯歌导演处女作《黄土地》的摄影。张艺谋也是凭借《黄土地》的摄影获得了国内外的多个摄影奖项，从此跨入了一线摄影师的行列。张艺谋以摄影师出道，在《红高粱》之后顺利转型为导演，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张艺谋在推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之前还当过演员，而且还是男一号。1986年，张艺谋在吴天明导演的影片《老井》中成功饰演了男主角孙望泉这个角色，并且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以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所以说，张艺谋他不光是导演了第一部获得国际 A 级电影节的华语电影，他还是获得国际 A 级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的中国第一人。说到电影《红高粱》，它是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1987年上映。2012年的时候，西安电影制片厂在整理他们的库房的时候，意外中发现了《红高粱》当年的拍摄素材。这其中不仅有当年没有供应过的一些剪掉的片段，还有大量的拍摄 NG 镜头，以及片场的拍摄花絮等等，这可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今年正好是西影厂成立的60周年，西影就决定对《红高粱》的电影胶片和未供应素材进行修复和重映。一部电影的修复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修复工作包括了逐帧的画面修复和重新剪辑等等。对于那些原始资料破损比较严重的胶片，修复的周期至少要3个月以上，修复成本和人力都很高。这次修复之后的《红高粱》，电影的画面质量提升到了 2K 高清，而且是采用杜比全影声来制作的。更加清晰的画面，更加丰富的声音效果，也让这部30年前的老电影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给影迷们提供了全新的视听体验。那《红高粱》这部影片当年是怎么诞生的呢？ 我跟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儿。 这段事儿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这是我奶奶。那年的七月初九，是我奶奶出嫁的日子。娶我奶奶的是十八里坡烧酒作坊的掌柜李大头，50多岁了才娶上这门亲，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有麻风病。 坐轿不能哭，哭轿哭轿没有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 上轿。 照那会儿的规矩，半道上要折腾新娘子。那天抬轿子的、吹喇叭的，都是李大头的伙计，只雇了一个叫把式。他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轿夫，后来就成了我爷爷。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电影《红高粱》中的一个片段。不过要说《红高粱》这部电影的拍摄故事，咱们得先说说《红高粱》的小说原著了。1986年，作家莫言31岁，刚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学系毕业，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叫《红高粱家族》。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就引起了文坛的极大轰动。那个时候，张艺谋读到了《红高粱家族》的这篇小说，感到小说里一个鲜活的生命透出了做人的自在和欢乐。张艺谋就找到莫言，表示他有意想翻拍这篇小说。莫言之前看过张艺谋执行的电影《黄土地》，挺欣赏那部影片的造型和色彩运用，也觉得《黄土地》和《红高粱》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莫言认为让张艺谋来指导《红高粱》的电影，他很信任也很放心。和莫言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张艺谋正在山西为拍《老井》体验生活，他每天早中晚都要从山上背150斤左右的石板下来，为了找到被困井下3天的心理感受，曾经3天没吃一口东西，去体会那种百爪挠心的饥饿感。那个时候的张艺谋又瘦削又晒得跟黑炭似的，所以莫言对张艺谋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张艺谋就像是他们村的生产队长。而张艺谋后来也不无调侃地和莫言说，莫言长得倒是挺像他们队里的会计。 今天的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小娘子，给哥哥们唱个曲儿吧。 来吧， 哥哥们抬着你了。 唱一个呀。 哎， 红高粱剧组的副导演杨凤良曾经接受媒体采访，谈到了红高粱选演员的经过。先说男主角，那个时候姜文已经演过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了，可以算是很有经验的演员了。红高粱剧组的主创却有意不去看《芙蓉镇》，不想对姜文有一个提前的预设印象。杨凤良说，如果那个时候看过了姜文在《芙蓉镇》里演的秦书田，或许就不会选他演红高粱了，因为秦书田完全是一个文弱书生的形象，而红高粱里的我爷爷却是一个彪悍的纯爷们儿。咱们再说到女主角，也就是红高粱里的我奶奶这个角色。最开始剧组到中央戏剧学院去选人，基本敲定了演员史可，因为她的形象很符合原著中九儿丰乳肥臀的形象。但后来又有人给剧组推荐了和史可同班的巩俐，不过那个时候巩俐正好不在学校。就在剧组要离开中戏的前一天，巩俐回到了学校，这才到了红高粱剧组进行试镜。这里头啊，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担任红高粱摄影师的是顾长卫，可他偏偏把巩俐试镜的这个部分给拍虚了， 大概只有四五秒钟的长度是实的。就凭着这股虚虚的镜头，剧组针对九儿的演员人选进行了一场讨论。张艺谋对巩俐的第一印象是清秀聪明。巩俐穿了一件很宽大的衣服去试镜，显得人很瘦，外表很纯，不是那种看起来很泼辣的样子。摄影师顾长卫却比较坚持选巩俐，理由是她有味道。最后剧组还是选择了巩俐，张艺谋也把巩俐领到了莫言家给莫言看。莫言却觉得巩俐太学生气，全无乡野之风，对这个人选并不是太满意。不过等到影片出来之后，莫言也承认自己真是判断失误了。这么一个个人气质完全背离原著人物的演员，却献出了如此生动的演绎。这是什么呢？这是老天爷赏饭吃了。说完了人的部分，咱们得说说红高粱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了，就是那片如火如荼的红色高粱地。1987年春天，红高粱剧组的副导演杨凤良先行出发，到山东高密东北乡跟当地的老百姓签了合同，种了两块高粱地。夏天，张艺谋给莫言发了一封电报，希望莫言能回趟高密，帮他们找找地方领导来帮忙，因为那年天太旱，高粱的长势不太好。莫言接到张艺谋的电报就回到了高密，到了村口一看，这高粱可不只是不太好啊，简直是全都半死不活，叶子都打着卷，叶子茎上还密布着一层蚜虫，而且是蚜虫被晒化了的尸体。后来张艺谋找到了当地政府的负责同志，帮忙批了5吨化肥，这片红高粱地才蹭蹭地长了起来。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1988年，张艺谋的电影导演处女作《红高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得奖之后，张艺谋接受了电影研究学者罗雪莹女士的采访，讲述了他拍摄《红高粱》的心路历程，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最鲜活的原始材料。这个时段，咱们就来分享一下张艺谋的这段自述。要问我拍《红高粱》有什么想法，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题材，我得先谈谈摄制组在山东种那百十亩高粱的事儿。那些日子我天天在地里转，给高粱除草浇水。高粱这东西天性喜水，一场雨下过了，你就在地里听，四周围全是乱七八糟的动静。根根高粱都跟生孩子似的，嘴里哼哼着，浑身的骨节全都脆响，眼瞅着一节一节往上窜。人淹在高粱壳子里，只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生育大广场，满世界都是绿，满耳朵都是响，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我当初看莫言的小说，就跟在这高粱地里的感觉一样，觉着小说里的这片高粱地，这些神事，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豁达旷达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红高粱无论是在精神气质还是在电影形态上都没想学谁， 就是想创造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影片拍摄之初，我就对摄制组的同志们讲，咱这部戏啊有三个主角，天生一个奇女子，天生一个伪丈夫，加上一块高粱地。莫言小说里的高粱地是庄稼汉们种的，我们把它改成了神秘的野高粱地。老天爷不知从哪年起，让这青沙口长出了百十亩野高粱，没人种也没人收，生命力旺盛，是活得自自在在的天地间一精灵。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大奖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得知消息之后，我激动得一夜没睡。首先想到柏林电影节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一个人头上，我当时的感觉是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其次想到和我一起拍片的哥们儿，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朋友，他们听到这消息后该会多高兴。我在工厂的时候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摄影干事，能进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对我来讲简直是一步登天，而后又做演员当导演，这是我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这种机会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我是幸运者。记得拍《黄土地》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坐在黄土高原上等天气，瞅着头上那片蓝天，凯哥说，一谋啊，在咱们八二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属你最强烈，心比天高。我这个人啊，内心和外表反差很大，外表很随和，但内心呢却极不安分，有一种潜在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由衷的拜倒在过什么人的脚下，即使是世界顶级大师也没有真正服气过。对于干得比我强的人，我从没有嫉妒心理，但在由衷的赞佩之后，心里总卯了一股劲儿，一定要拼命超过你。我的心太高太大，也许我会因此而累死，但这种心劲儿是无法改变的。我想试一下，如果一个人殚精竭虑地去做一件事，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聊了30年前张艺谋拍他的导演处女作的故事。电影《红高粱》目前是经由修复进行了重映，为影迷们提供了一次全新的视听体验。而和重映版《红高粱》一起上映的还有张艺谋的最新一部电影《影》。作为国庆档期电影里来头最大的一部电影，《影》的票房却是败给了港片《无双》，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好成绩。是影的口碑不好吗？也不尽然。在豆瓣网上，电影《影》的评分是 7.4 分，这不是一个很低的分数了。要知道张艺谋上一部电影《长城》评分才只有 4.9， 之前的《三枪拍案惊奇》更是只有 4.6， 《山楂树之恋》也不过 6.7 分。虽然说网络评分并不能完全代表民意吧，但至少也说明在网友观众中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再说说专业领域，影在威尼斯电影节提前上映的时候就收获了不少外媒的称赞。在今年的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影更是获得了12个奖项的提名，可以说是领跑全场了。那为什么影的票房成绩却很一般呢？我们先来听听普通观众的看法。有非常喜欢的，说长城啊有多花枝招展讨人厌，影就有多含蓄内敛惹人喜。总的来说，这是一场发生在水墨江山里的权谋杀局，绝对是张艺谋的水准之作。也有不喜欢的，说再精致的画面也掩盖不了故事的空洞和情节的狗血，关晓彤和吴磊每次一开口我就出戏。还有的网友可能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群的观影感受，就是没太看明白。看完影第一时间朋友问我如何，我说一脸懵，又问为什么呀，我说很难说。如果说电影好，我却一时不能道出好在哪，如果说电影不好，我怎么会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呢？ 电影影在视觉方面借鉴了中国古典水墨画的黑白美学，所有画面都非常素净，尤其是外景部分更是云雾缭绕，像极了水墨山水画。故事方面，这部影片是脱胎于朱苏进的小说《三国》，戏剧冲突非常激烈，人物的塑造也是相当到位，可以说并没有以前张艺谋经常被诟病的轻故事重画面的问题。那为什么很多观众还觉得没看懂呢？其实这还是因为老谋子借鉴的中国古典美学特点，那就是留白。人物的出场并没有太多前因后果的介绍，到了影片的结尾更是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也因此给观众留下了不少疑问。说起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是张艺谋电影一贯的主题。张艺谋说，我们第五代都是拍民俗起家，那个时候意识上还不是很自觉，几十年走过来，现在自己有这种主动性使命感去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不是为了博人眼球或者猎奇，而是为了让电影呈现出最正宗的中国味道。为拍摄影，张艺谋精雕细琢了足足五年的时间，可以说和他30年前拍摄《红高粱》的时候保持着同样的心劲儿。而影这部作品到底好还是不好，文化评论人韩浩月有段话我觉得说得很有理，他说，影好还是不好，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本身就是它的价值所在。换句话说，影无论好还是坏，依然能够给观众提供一个文化阐释的空间，宁愿看到有争议的影，也不愿看高票房无价值的烂片，唯有形成这样的观影环境，才会鼓励张艺谋及其他电影人更加专注于创作，用信息含量大的作品去与烂片进行竞争。那今天关于张艺谋这一心一旧两部电影，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电影《影》的同名主题曲。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街上紧贴着血肉的盔甲，沉迷于一朵镜中的花，烛火缠绵了一起融化。他笑你唇边两头那笔长，越深了心事为谁勾挂，他心着花你是蒸发，滚滚落下一夜白发，万丈悬崖，抬头五月，低头五花，落世的造化，如梦中挣扎，由来时放下，青山风沙纷纷扬。贴着血肉的盔甲，沉迷于一朵镜中的花，烛火缠绵了一起融化。 他笑你唇边两头那笔长，余生了心事为谁勾挂，他心着欢迎聚沙成。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书籍就是一盏明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 以书会友，以书怡情，